哎，比咱们还高。 不是门当户对啊，天天都说这话。 哎，我很看好人，你要是觉得真的还不错，别让爸着急，妈着急，是吧？ 行，知道了。 你说你在这家里住着，我都搬不回来。 行了，你别劝他了，行不行？你真见见我这房， 弟弟不是也有自己的公寓吗？在外边。 行，回头我再约吧。 第二次见面。喂，马国伟哈。 哎，你好。 你好。 向静静。 对。 你说我老忘您叫什么。您的那个工作单位远吗？ 还行吧，反正 是什么一个单位啊？ 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嘛。就是，哎，你朋友家里有没有什么要装修的什么的，我可以帮你联系人啊。 啊，可以。 熟人介绍，咱们可以打个七折。 打七折，哎呦，您这比陪我那朋友都给我打九五折。 就有几个设计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你像那个谁，给那个 A B 以前那房子设计过。 A B， 安全 B B 啊。 哦。 哎，我们那最大的那个很厉害，他给 C D 设计的。 A B C D 都设计过。 C D 你更得知道了，席琳迪奥啊。那当然我们外企的老板啊。 嗯，朋友要装修，我找您啊，回见。我回来了。 好，今天呀，面带喜悦之色，一定是谈得很好。 啊，没有，我昨天买这个彩票中了10块钱。 好，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 嗯， 这10块钱买喜糖了，我再给添点。 您怎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就希望你赶紧结婚，把我这大孙子送到我跟前来。 光想抱孙子，谁养啊？谁生啊？ 弟弟不是说姐姐这个啊，催你。 你怎么又来了？ 哎呦喂！ 会把房给腾出来的。 你不是姐姐，当然为了你好。结婚是人生大事，我不愿意过得好，有个伴，一个小被窝，啊，有个小炕桌， 你就行了吧？ 多美呀！ 嗯， 再说我孩子也大了。 行，知道了。 你看爸这说一会儿都睡着了，看电视一会儿也睡着，听广播一会儿也睡着。 你才睡着的呢，我这儿啊养神，省的呀我也说你也说，让他这脑子里边都成酱子了。 爸，那我什么时候搬进来？ 别着急。 不是姐，你怎么天天在这儿待着呀？ 离婚了我去哪儿？ 说吧，什么时候结婚？ 对，我接，我捞一清净，行吗，妈？不就 结 婚吗？结 婚肯定不清净了，愿意跟爸一块住都没事，我给你们俩做饭，妈都乐意啊。 我们俩单买房行吗？我也受不了您这段念叨。结婚以后您还说孩子，天天孩子，生个女儿再生二胎，我受不了。 得了，以后的事儿都随你们，就结婚这码子事，妈再张罗一回啊。 就我跟你今天说了，下午就能接着 啊，今儿下午就登记啊。好。 哎，你家里催你吗？ 哎呀，何止是催呀，我都快离家出走了。 哎呀，我也是这种心理。 我爸我妈也都算了，我姐那儿还催我。 你姐？ 嗯，我姐让我腾房，她没地儿住了，她孩子大了，她离婚了。 哎，那你的意思，咱就扯证去？ 这扯了？ 不是那个 啊，走吧，借着手里有朵花。你接着再说吧。 别多想。 我是反正天天随身携带户口本。我这因为我妈是说了，见着合适赶紧把证领了。 你也太急了吧。 嗯，没有时间回家拿户口本。 我可不照你这样，我昨天才放包里的。 哦，你也带着呢。 你要是这么想，那我也没说的。 嗯。 得嘞，祝贺你们小两口那边领证。 得嘞，谢谢您嘞。 您客气，走到位子。 嗯。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力，愿你也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 哎，我那个什么，今儿不回咱们那儿，还是回我那公寓，比较踏实。我早。 对，我说这两天这精神都衰弱，我今儿我回我那儿，我得好好睡几天。 行，那咱再约啊。 再约。 再见。哎，拜拜。妈，怎么着，在家等我呢？ 嗯。 怎么我爸气你了？哎，又开始闹离婚，至于吗？这么大年纪闹多少回了，哪次也没离了。 今儿我去你们家了。 哦， 你们俩在那儿过日子了吗？ 哦， 什么都跟一板心的似的， 过不到一块儿去。 那怎么跟我说呀？ 那你说就也一样过不到一块儿， 我再给你张罗啊。 张罗什么呀？再给我张罗一个 啊。

哎，大磊在身边呢吗？ 大磊不在身边，他妈那气儿能逗到那么一下下？ 他妈有回音，他说一句他们都出不来音儿。 不敢顶撞老人呐！ 哦，一直听着， 你知道吧？ 哎呦， 那什么什么，我这不是，他妈当然是一听这火冒三丈的。 是是是 啊，你看看人家谁和那谁和那都结婚多少年了，这事就跟你没关系是吗？还撒丫子玩呢？那 谁在这屋说话呢？ 没事没事没事， 怎么跟广播的大喇叭广播似的？哇哇哇的！ 学人呢，学人呢， 学谁呢？ 大磊啊，你来了，你不是应该在？ 他脑子是不是失忆了？ 你不是应该 上来了？ 我在井里呢，什么叫我上来了？ 一直觉得你啊是在沉默呢。 你不是在受教育吗？ 对呀、啊， 我受什么教育啊？ 嗨， 你妈不是给你放狠话说不着急结婚， 对， 不着急谈恋爱， 不着急生娃， 不认真谈，殷勤没少献， 吊儿郎当的， 不答应了。 对， 正在训你呢，说你这新的一年一定要重新做人。 什么叫？可把我改造去了是怎么？ 哎，那 他重新做人。 他刚才说那话都有理有据的，是不是训你？不是训你，训谁呀、 啊？孩子哪是训我呀、啊？ 训你父亲。 那逻辑不成立啊！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对，这大岁了， 家宝，这训你呢。 这他不可能训我，是不是？你 有希望我这不现在不还没搞上对象，所以就着急了，知道吧？ 着急了， 你应该适应了吧？他们 什么叫适应？老人的殷切希望常年都在。 那你给你妈最后立了个什么愿啊？ 立的就是等着吧。 这就给老家就说等着。 那怎么办？我能说什么？ 不负责任，你就说现在就生，现在就要。 跟谁啊？ 自己想辙去。 这是我一人想辙的事吗？ 你就跟你妈拍着胸脯保证。 对， 说妈你放心吧，最后肯定我可以。 什么？ 怎么听这么含糊？ 不是，我跟你说啊，小花 啊， 生不生是意愿问题，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你说这是能力问题。 这个东西模糊点回答。 我知道了，糊弄不过去肯定是心里边不舒服。你这也别往心里去，慢慢来，不着急的。 谁呀、啊、谁说的？ 啊， 你说的他妈说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替他妈说的。 哎，这幸好家宝啊没有娶妻生子。 我咋 万一让他给走头，不是那个 对他走了头了。 什么叫走头了？ 让他争个先，你妈还不定怎么说你呢。 我妈还能怎么说我呀？说不了我什么了。 给你举例啊，家宝都跟那谁结婚了啊？ 等会儿，都跟那谁跟意思？我也喜欢这人是吧？ 哎，咱不抢，我先来。 我先来。 也别抢，我没答应。 你呀、啊。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而且在大城市生活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未婚的朋友们啊，有真的特别好，就是你很难被催婚，因为你回到老家之后呢，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哇，天天都会在你面前唠叨。但是在大城市不一样，他们见不到你，他们只能通过打电话、发微信以及建微信群在里面艾特你的方式来催婚，啊，这种方式呢叫做云催婚。对，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需要。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姑娘真的很好的，很多人选择她非常抢手的。我跟你说，我说了，我真的不需要，好吧？不是，我跟你说，儿子，妈妈给你买机票，你免费回来体验一个月，好不好？不是，妈，你这样我挂电话了。不是，你这个孩子真是，那祝你生活愉快。 那我就说说我的吧，我呢是跟我父母的关系真的很好，跟天府不一样。昨天晚上。我还跟我妈一起吃饭了呢，我妈把我叫过去说：“小斐呀、啊，你看隔壁王叔这家的女儿小红，哎呀，人家全款买了套房子，不得了的。你再看看你，连个厕所都买不起。”哎，我一听我就不高兴了，我跟我妈说：“妈，你这么说话不公平啊！那个房子我王叔掏了一半的钱呢，对呀、啊。”人家小红也掏了另外一部分的钱呀，哎妈，小红那一半钱是她掏的吗？那是她老公给她掏的。 所以说呀，你老公在哪里啊？ 点了两杯饮料，坐那开始聊天。我说：“姑娘，你有什么爱好？平时喜欢看什么？”人家喜欢看书，喜欢看徐志摩的《篱笆女人和狗》。 啊，你知识挺广泛呢。 你不看什么电视剧啥的吗？我不看电视剧，我喜欢看中央台看新闻呢。嗯，少儿频道。我喜欢看那部片子《蜡毛小新》。 蜡笔小新。 啊，对，蜡笔小新，还有灰太狠，还有熊出没， 那是灰太狼，熊出没。哎呦妈呀，我再给你配个哪托闹海，你凑个四小名著呗。 还有个主题曲，你听过没？白猫女，爱皮儿好细，丢丢丢丢，拖着唐三藏啊，跟着三个兄弟，丢丢丢丢，西天取经上大路，丢丢丢丢。哥哥，你唱的是什么？我唱的白龙马呀，马在哪里？丢丢丢丢丢了。 我的妈呀！ 我说你还是咱俩还是聊会天吧，还有什么问题？哥哥，我想问问你，如果我和你的妈咪掉水里，你先救谁？ 把我恨你，两只都要咬碎了，多老的问题了。我妈是郭晶晶，我老姨是吴米翔，我哥是孙杨，我们一家子下水都跟游泳比赛似的。问这问题干什么？多没意义！ 不吃走，不理他。遇见这种事很多，回去跟我爸聊天，爸不行，相亲相不中。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吗？你找你就是找儿媳妇，你有什么想要的？她五官特征什么的？你听我爸说啥？那找最起码得找个嘴小的，嘴大的咱不要。我说那为啥？嘴大的露福气，多难看呢？什么叫难看？什么叫好看？你们这帮孩子就是太败家，不懂事，丑妻禁地家中宝，红粉佳人惹事惊。丑点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吗？我和你妈当年在一块儿的时候，谁见过谁长啥样？没人一介绍到一起，过了这么多年，我们那边离婚率多低，你们这帮孩子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有时候我不想跟他犟，不是因为他是我爸，而是因为他说的对。 他是说的确实对。他是，你看他们离婚率确实低呀、啊，你是吧？你像我们这帮年轻人，结完婚上午刚到民政局领完证，还没等出大门呢，回去换离婚证。 为什么？就是出门的时候踩脚了。然后你踩我脚，你瞎呀！你给我道歉， 我就不离婚。啊，有这样的吗？还有因为刷牙挤牙膏，有的从上面挤，有的从下面挤，那就可以离婚吗？对不对？简单，很简单。我说也是，那爸你帮我找一个吧，你找一个什么样才能算心仪的儿媳妇？ 我爸给我介绍一个。哎呀，我一见面回来，我说我爸，那你咋挑的对象比我大呀？你听我爸说啥？哎呀，女大三抱金砖，那也不能抱八块呀。再说你不觉得眼熟吗？那你是你小学同学，那干啥呢？给我找的，你这败家孩子！我给你见那个是你老丈母娘，她姑娘跟你同岁，不得先让家长看一下吗？啊，恍然大悟，那姑娘我认识，从小跟她一起长大，我家邻居，她有个响亮而霸气的名字叫铁头，长得特别像一个明星，像泰森，味儿老大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袁家宝，相声演员王磊，音乐人秀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蓬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门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七十二变。